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荣浩被这群野小孩气笑了。 那你们是要明抢了？ 抢又怎样？ 赛舍嚣张得很。 抢可是会挨打的哟。 荣浩拍拍腰间佩剑，问他们： 你们知道君子为什么要佩剑吗？ 他虽然不擅长习武，但毕竟是王府世子，东宫伴读，佩剑是一等一的好。赛舍他们一直在好奇他的剑，其实是想知道的，但还要扮出一脸不屑道： 哼，我才不想知道。 荣浩笑了，直接拔出剑来。他配的剑是骨质，极短，但也是家传的名器了。剑锋耀眼如雪光，弹之作响，有金石之声。 书上说，君子佩剑以指杀，但剑不是盾，如何能指杀呢？自然是以杀指杀了。 他狐狸般桃花眼映着剑光，笑得弯弯，不紧不慢地道： 大周不只有绸缎和粮食，也有利剑强弩。西戎大王虽然厉害，我们大周的帝王却是天命之子，众望所归，他是不可能输的。 西戎小孩顿时都起了哄，很是不服，还有人嚷道： 大周这么好，那你怎么会被关在我这里呢？ 对啊， 是啊，就是。 那当然是因为…… 荣浩故意拖长声音，卖个关子，最后才在众人的目光中不急不缓道： 哼，当然是因为我想来你们赛上放羊了。 骗子！ 小孩们完全不信，大叫骗子，顿时一哄而散。看来有几天不会来烦他讲故事了。荣浩笑着离开了河边，朝着中军的营帐走过去。这些护卫都跟他混熟了，一根筋的西戎人怎么挡得住荣大人的交际手腕，自然是让他进去了。赫连正坐在桌案后，安静地看着一张地图。他近来越来越不加掩饰了，金发就垂在身后，日光一般灿烂。谁能想到呢？素来人人可欺的西罗人里，竟然能出一个这样厉害的野心家，一步步将整个西戎纳入囊中。幽州一场大败之后，南北两院里都有了不和谐的声音。虽然慑于查云硕之威，不敢摆到明面上来，但隐约也有了点别的心思了。至于这些心思究竟有多少，那就只有眼前这位才清楚了。但荣浩问出来却是另外一句话： 听说有人称赫连王子为太阳王。 赫连也不出声，只是耐心等他走到近前来，才出手如电，抓住他手腕，把他拖下来困在怀里，懒洋洋地咬他脖颈。整个地图都在面前展开，西戎和大周的疆域清清楚楚，境北已经沦陷，然而查云硕已经寸步难行，想要的江南却还在万里之遥。荣浩的目光被地图吸引了过去，看了半晌才低声问道： 你觉得会议和吗？ 西戎人从不议和。 赫连淡淡道：议和对于他们来说是打赢了之后的事，是给对方进岁贡的借口，唯独不是自己输了之后的选择。西戎人的习性很多时候都像草原上的动物，越是受了伤的狼，越是要显得一切如常，悄悄退下去。大周能收获的最大胜利，也不过是一夜醒来后，城外的西戎兵已经趁夜退了下去，只留下一片空荡荡的战场。荣浩的手指修长，划过西戎的疆域往上走，是北边的大片茫茫之地。他轻声说： 听说西域除了胡人之外，也有不少强盛国家，尤其是北方，有个十分古老的王国。 他说的是传言中西罗人的来源。据说是在权力斗争中失败流亡的贵族，看得出是已经暮年的王国。但凡王朝能过400年，已经是凤毛麟角。大周以武功立国，然而立国不到100年，朝中掌权的已经全部是文臣。要不是还有凌烟阁和枢密院两处，就要重走前朝文官侠制武官的老路了。西罗人身上的特征就像极每个王朝末年的景象，追求奢靡优雅，人却孱弱不堪，荒废了武功。赫连如何听不懂， 茶楼一会，他让萧景琰见识了他，他也见识到了萧景琰。如果黑白狼王终有一战，对双方来说都不是好事。他已经借用这场大战消磨了他前路上大半的阻碍。呼里舍、蒙苍、讷尔苏挡住他的人一个个被拔去，空出的位置他也填上了不少。现在南北两院都已经动摇，而曾经阻止查云硕开战的他反而成了最聪明的人，是该收网的时候了。他离京晚，见过不少萧景琰与庆德帝的父子交锋，确实手段不错，甚至也学了几招。他始终没机会和萧景琰交手，也许在这件事上可以比一比，看谁的手腕更高超。但荣大人一心要说服他放弃大周，转而往北上进攻，倒真有几分美人计的意思了。整个十二月，西戎按兵不动，没人知道查云硕在想什么。有消息说西戎内部似乎出了问题，查云硕正忙着安抚，也有说他是故布疑阵的。一月终于有了确切消息，赫连联合南北两院的部分贵族架空了查云硕。没人知道那晚的主帐内发生了什么，连荣浩也不清楚。他只知道查云硕在那儿等着赫连，帐内灯火通明，查云硕的身体已经很糟糕了。幽州大败之后，他好像一瞬间垮了下去。有伤的老人最怕冬天，之前甚至有传言说他已经没法离开睡榻了。赫连在里面说了半个时辰不见出来，紧接着查云硕召来了南北两院如今的首领，所有人都明白了，这是要交权。赫连出来时已经是深夜了，外面繁星漫天，呼延河边下了一场大雪，淡淡月色照着雪地，显得格外的冷。主帐外的护卫留着裘须，当年是见过赫连幼时模样的，这时候竟然也不敢跟他对视了，他们都怕他。也只有荣大人安静站在雪地里，披风上落满雪。这一幕像极许久前的一个夜晚，也是这样的大雪，长街上寂静无行人，也只有他们两个人，只是今日调换了身份。 喝酒吗？ 荣大人从怀里掏出酒来，是从北疆的游商那儿买来的昂贵又不正宗的烧酒，泡了干桂花，隐约有江南的气味。他带着赫连回到自己的帐篷，还是重重帘幕。荣大人向来不会做事，布置的不像那个旅店，但至少悬在火堆上的铁锅里翻滚的热汤还是一如那天一样能够温暖人心的。他们都没说话，只是一杯接一杯的喝酒。荣大人喝得文雅，赫连就喝得急。对于有些事来说，言语太苍白了，连文字与诗词也无力。就像没有一首诗词能够准确描绘荣大人常常梦见的即将迎来一场春天的江南。 他老了， 这是赫连的第一句话。当年如同山一般的阴影笼罩在他天空上方的魔王，战无不胜的查云硕，西戎人心中永远的王，终于也老了。他不再英明神武，昔日高大的身价也已经塌了，裹着厚厚的熊皮褥子，仍然脸色苍白。他再也拿不起刀，打不起仗，也杀不了人了。他反抗的力度甚至比不上庆德帝。赫连像翻过一座山一样翻过了他。近十年的经营，蒙苍的旧部多半被赫连收服，几个没落的大部落首领都甘愿向他效忠，又提拔了一批年轻将领。虽然南北两院仍有不少对查云硕忠心耿耿的旧贵族，但要肃清不过是时间问题。 我父亲送我进京时，我还不到十岁，也好，这样记得的都是他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样子。东宫夺权很费了一番功夫，我是从殿下身上见到父子之间必经的结局，都是这样的。哪怕是民间田舍之家，当家的位置也要一代代往下传递。我想殿下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兴的，虽然权力尽在手中，但也失去了视为英雄的父亲，亲手打倒了儿时仰望的人。 荣大人是真的喝醉了， 不仅说话有点排不好顺序，想到什么说什么，连称呼也乱了。他仿佛还是东宫那个小荣大人，一心为他的东宫殿下筹谋。赫连转过脸，安静地看着他。真是锦绣丛中养成的小荣大人，江南诗酒风流养出的一颗玲珑心，天生的文人，总有这么多细微的感触。就算离权力这么近，也总想的是关于人心的东西。他不知道赫连和查云硕之前并没有什么视为英雄的仰望，有的只是比那黑暗的多也浓烈的多的恨意、戒备、蛰伏多年的面具。就算代替他成为了狼群的主人后，那面具一时也摘不下来，只剩手握着巨大权力的茫然。如果赫连愿意，他可以摧毁整个西戎，就像西戎摧毁他成长的那个西罗小部落一样。南北两院那些贵族连反应都反应不过来，就会被他带着一步步走向灭亡，连着整个西戎一起坠下深渊。从此，草原上再没有西戎这个国家。但他不会这样做，他早不是当年那个从西罗部落被抓来的小孩子，他的骨子里也流着西戎人的血。 你不怕我继续打大周？ 他故意吓荣浩，荣浩笑着回答： 你没那么笨。 大周如今已经度过最难的关卡，熬到了西戎的权力交接，缓过这一段，如果大战再起，就是硬碰硬了。 也许我就是想试试，京城适不适合放羊呢？ 以他的手腕，打到京城还真不是不可能的事。荣大人醉意上涌，一时分不清真假。过了一阵才想起来，这该死的西戎蛮子这样记仇，荣大人和小孩一句吹牛皮的话他记到今日。真以为荣大人是来学苏武牧羊的，真是让人头疼。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